们不在书房好好的读书，到此抛头露面，成何体统？ 爹呀，我姐妹常年在这绣楼之上，真是憋死了，闷死了，哎呀，烦死了！ 放肆！我请来张秋仁先生书馆教书，你们不该心猿意马，到此逛什么会，看什么景？我不快快与我回 去。妹妹，不可与爹爹顶撞，要听从爹爹的教诲。爹，嗯，爹， 哎，淘气的东西。 儿女满堂，这公子刘儿聪明伶俐，活泼可爱，两个千金刘月刘花，那是貌似天仙，如花似玉，那真真是有福气呀、 啊！哎呀，刘先生。最重要，观望一半仙，恰只定春秋，定春秋。 啊，有了，一定是书馆的先生张秋仁。 哎，张先生落魄家门难成谋，请他来教。选中的门婿名叫薛春林，他家业好不吃穿讲究。 原来是薛家公子啊，好官宦人家，好门第，不知薛家公子贵庚几何呀？ 公子25，小女19。 哦，大6岁。六冲 啊！ 啊，不不不不不，是六六通顺，六六通顺啊！哎、不知这个啊，有道是男大六福满楼。啊，他的这个啊， 请先生看我更替。 哎哎，我看看，我看看啊。妙哉呀，妙哉！子丑寅卯算仔细，薛公子官宦人家好门第。 对对对。他父在京做大官， 这事我会算仔细， 掐得对来算得准，不愧你刘半仙，有名气有名气。 夸奖了，夸奖了。他子算，女属兔来男属鸡，金童玉女配夫妻，男为龙德星，女为月德星，到头来夫妻和美算鸳鸯，儿女满堂美如意，美如意。 托、啊、先生的吉言，先赏银10两，日后啊再请先生喝喜酒。 多谢张老先生。 老爷，那薛家公子定亲来了。 哦，来得好快。 满船的彩礼已然是吹吹打打进城来了。 快快迎接我。 福星，福星。 快快迎接福星。不不不，迎接薛春林。 是是是是。 大老爷。 小姐。 先生。 张先生，你好兴致啊，一个人独自在这园中写起对子来了。张先生，你让我们姐妹做的诗我们做好了，请先生校正。 待我看来。东风一夜春如秀，雨露天花尽日游。二小姐就是喜爱玩耍，虽系风来千树动，杏花着意飞满头。嗯，不错，意境甚好。不过二小姐正值青春年华，岁月易逝，不可一味贪玩。 妹妹，先生言之有理哟，你们俩人总是一唱一和的啊。 妹妹， 好了好了，不说了，还是先看姐姐的大作吧。张先生一定十分忠义。 妹妹不可无礼。 张先生，此乃学生月夜偶所得知，还请先生指教。 好，待我看来，待我看来。小院低柏树细压，露冷风寒占窗花。遥叩蟾宫问雨归，今宵明月照睡家。哎呀妙啊， 哎呀妙啊，哼，姐姐的诗自然是好啊啊妙啊。那我 大小姐的诗含而不露，比喻恰当，一元情长堪称佳评。 先生过奖啦。以我看来呀，姐姐的诗还不够好，只要稍稍改动一字，那才是堪称佳品呢。 不知要改哪一字啊？ 妹妹快快讲来，你们听。 倒有一副下联，

宫墙与交房，火要火火，你要凶凶烈烈，凶凶烈烈烧君王，你要化作朵朵彩云。咽喉也传不到你的耳 是一颗 儿柔肠，岁漫漫好留下生儿命儿，浑身上不会冤呀。 再请欣赏新凤霞演唱的评剧《无双传》选段《遥望双星》。